西洋，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。 在他乡是校园的经典歌曲，歌词生动简洁，旋律流畅自然，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，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，谁都年轻过，谁的心里都保存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。一起来听到《在他乡》。 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，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，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泪的脸庞，你忍不住哭出声响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创作人郑华娟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欣赏到名画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时，有感于现代男女都渴望一份真爱，而蒙娜丽莎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有如此完美的微笑，可能是有了完美的爱情，可能是有了新生命的喜悦，不管什么原因，这中间都有一个过程。一起来听到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。 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负

完美，放过了自己，我才能高飞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 花心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，周华健凭借着亲切朴实的嗓音成功演绎这首歌。歌词当中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愈是花期易逝，应该珍惜每一寸光阴。一起来听到花心。 总不经意让人懂，为何不借我的手共听日月唱 花香你心海，春去春回来，